着淡淡愁，一丝丝的回忆如梦如幻如真，心情波声低吟，那是个飘落着冷冷清，欢绿绿的怀念，如梦如幻如真，弦清波声低吟，那是个那那那，只要你轻轻一笑，就迷醉，只有你的花言笑语伴我在漫漫长途游，所以追求霜岁月无情，只有你的